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说起天津相声名家范振钰，大家在脑海当中可能马上会浮现一个寡言少语的老实人形象。其实在生活当中的范振钰还是十分健谈的，特别是提起他的爱好来更是滔滔不绝啊。这位被相声界尊称为范爷的老先生在生活中有着怎样的爱好呢？各位好，欢迎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今天我们的快乐之旅依旧是在九河下梢的天津卫展开的，来跟各位聊一聊金门相声名家范振钰先生在生活当中的那些爱好。说起范振钰最大的爱好就是喜欢琢磨吃，要说起相声界谁最会烹调，范振钰绝对是名列前茅。很多相声界的同仁都有幸品尝过范振钰的手艺，说起拿手的饭菜，酱爆鸭片和熬鱼可算是范振钰的两大绝活。这酱爆鸭片的用料按理说是相当讲究啊，但人家范振钰就不考虑这些，凭着自己的烹调技艺高超，就用鸭架子上的肉，他就能把这酱爆鸭片做出大饭店的味道来，这就叫艺高人胆大。再说熬鱼这道菜啊，用范振钰徒弟的话来说，咱师傅做的熬鱼真得说是各有各的路数，海鱼怎么熬，河鱼怎么熬，那是一套一套的，保准是一种鱼它一个味儿，让人吃了口齿留香。其实除了这两道拿手菜，范振钰还有另外一绝，那可是曾经名扬北京和平门的。这究竟是什么绝活呢？来听一段高英培、范振钰合说的顾客之心片段，然后再慢慢的聊。 做买卖讲究和气生财， 不，这句话你说的太老了 啊， 应该换个新词儿了。 哦，那应该说是傲气生财。 傲气了还生财啊？ 那说什么生财啊？ 我说这和气可以用，这个生财呀、应该换换了。 哦，那就说和气赔本儿。 都赔本了还和气呀、 和气够本儿、和气有赔有赚，和气能扭亏增盈，和气有经济效益，和气的都冒了尖了吧。您呢，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 那么应该我怎么说呢？ 应该说我们社会主义商业呀、讲文明讲礼貌、超额完成销售计划和利润指标，为国家创造财富。 跟您说，我也是说的是这种意思。不过我没把话说清楚 啊。 我算过这样的一笔账。 什么账？ 一个售货员跟顾客之间啊，有那么一种关系。假定说一个售货员一天要接待100人次，那一年他就接待36000多人次。 对，

他既是著名的相声演员，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烹饪高手，他就是金门相声名家范振钰。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搭乘我们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今天的欢声笑语金门游啊，我们就来跟您聊一聊范振钰在生活中研究吃的故事。范振钰不但在北京卖过包子，在天津也做过餐饮买卖，只不过在天津卖的他就不是包子了，而是云南风味小吃过桥米线。你说这范振钰啊，还什么都会啊，说相声是一把好手，这卖吃食也是一把好手。说起过桥米线，现而今在天津的大街小巷已经是十分平常了。那如果说起在天津最早经营过桥米线的饭馆，知道人可就不多了。那是在上世纪90年代，范振钰和朋友一块在南市食品街开了天津最早的过桥米线饭馆。范振钰当时的职务就是名誉总经理，不过他这个名誉可不是很清闲，每天也是事必躬亲，前堂后厨是忙活着，后来甚至干起了代替厨房大师傅的活，自个儿下厨了。一个说相声的老演员做过桥米线，您听着可能觉得新鲜，但是范振钰啊一出手，效果还真就不一样。来吃米线的顾客普遍反映，这米线的味道有了很大的提升，这大厨师换了吧，很好。后来范振钰更是住到了店里头，以店为家，掌管起了饭店的大情小事。就这样呢，继范记包子成名之后，范氏米线在天津又火了一把。说完了范振钰卖米线的故事，下边呢，咱们再来欣赏一段童守本和范振钰合说的《数来宝》。 谢谢朋友们， 我都很受感动。您在观众当中的人缘太好了。 不见得，不见得。 看您太熟悉了 啊。 贵姓？ 哦，熟悉了半天，不知道姓吗？姓范。 姓卞。好啊， 得 问。我说您这么有名的，您祖上是名人呢，卞和呀，和氏璧谁不知道？好，好，好， 听错了 啊， 我姓范， 姓单。 嗯，对， 你们大哥有名，单田芳。每天早晨那个评书，我天天听。好，好，好， 我姓范， 姓万， 万， 万里，我认识，这前台经理叫万里。 我姓范， 姓燕。哦，唱西河大鼓名家燕桂荣是你姑姑？ 是你姑姑，是你姑姑。 您不姓燕吗？ 告牛姓范， 姓范。 喂喂，这干嘛是？ 霍安范，名人之后。 不见得， 你看姓范的竟好样的， 是吗？ 我认识您，想起来了，电视常看见您。 哦， 范振钰嘛，著名相声演员，您的上辈范文澜，历史学家范宽、范增，大画家范仲淹、范成大，诗人啊，文学家。不过您的名字不好， 什么？ 范振钰。姓范进监狱了，不好不好。 什么不好？我告诉你，谁叫范进狱了都？我叫范振狱， 振狱。 哎，振狱， 地震那年进的监狱。 哎，你非打算把我鼓得进去是不是？ 见到您呢，心里头高兴，不说不笑不热闹。 好好好， 我帮助您，咱们共同表演。 你帮着我， 我沾您点光啊，好不好？ 你会什么啊？ 我会数来宝啊。 数来宝 啊？ 真的吗？ 啊， 真会， 真会。 那会这个吗？ 哦，这叫当场考试，没什么，不就这七块板吗？ 啊， 没有实木了不起。听着。 听着呢， 怎么样？ 行啊， 就这个，我拿脚丫子都能打。 不，六神脚气啊！ 正在练习，一个月以后上台脱鞋脱袜子，拿脚丫子给你打。这水平帮你演出行吗？这打的点儿，这叫快板输的点儿。 还有分别？ 那当然了，还有一种数来宝的点儿，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这样。 好， 哎， 真不错，看这意思要过饭 呀。 好， 讨厌，可气，告诉你，数来宝根本不要饭， 要什么？ 要钱。 哎，还一样啊。 那是过去的 啊， 现在都改革了。 是啊， 数来宝即兴表演。 即兴表演 讲究三快。 哪三快？ 眼快、心快、嘴快。 眼快 看见事情了， 心快 编出词来了， 嘴快 当场就能把它唱出来。 是啊，远， 对， 你有这么大能耐 啊。 哦，我要出题你能唱吗？ 没问题啊，我给你展示一下。 展示 叫你也小喜小喜， 小喜小喜。 数九寒天冷风嗖，转年春打六九头，正月十五龙灯会，有一对狮子滚绣球，那三月三王母娘娘蟠桃会，大闹天宫。啊，什么意思？ 我拦不住你了。 为什么拦我？ 这就是你要唱的 啊， 就唱这个段子。 十八愁绕口令。 十八愁绕口令 基本功， 名字我也知道 啊。 你就唱这个 啊？ 哼，对不起，我家里有小孙子，今年七岁，拿起板子就唱，唱得比你还好，唱得比你还利索。 哦，你家里有小孙子？ 对， 七岁。 嗯， 唱的比我还好。 嗯， 小孙子今天带着了吗？ 干嘛？ 我把他掐死。 掐死光剩你自己是不是？ 废话，有拿我比你孙子的吗？ 这我这比喻不好，我这个意思就是你这个段子太老了，传统段子一般人都会。 那依着你叫我唱什么？ 我叫你唱，我恐怕今天来那么些个朋友， 现编现唱。 我怕你脸上难看。 我最拿手。 最拿手。 难看不了。 我出题你就能唱。 你出题我就能唱。 真的。 你出前题你出后题。 你 拿 我驴啊，是这么着。 你出个题目我能表演。 那行。 嗯。 咱们简单点。今天是高朋满座。都是咱们的老观众。 嗯。 都是老朋友。今天你又唱成我们在座的我们朋友们， 唱成朋友们给朋友演出。 啊，对对， 没问题。听着，这个竹板打，我挺高兴，今天给大家来演出，唱他一段数来宝，亲朋好友来的真不少，我心里高兴，给大家表演一段，我唱的不好，多原谅，我也不想唱不好，他们挤在这也没办法，是不是？什么意思？ 出门往那边拐。 哦， 有个包子铺。嗯，狗不理。现在吃饭的人挺多，缺刷盘子的，去那刷盘子。 你不懂这个心里话，跟大伙说说怎么了？ 心里话这叫心，你唱的这个 啊， 又不合辙，又不押韵，哪也不挨哪，东一句西一句。哦， 有辙有韵。有板有眼 啊。对啊， 您还没出题目了，你出题我给你唱啊。 我出的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就唱我们朋友们 给朋友演出 啊。 听着，哎，这个数来宝那路子宽，什么样的内容都能编，咱不唱过去的老一套，今天把新的内容来介绍，观众朋友来的真不少，我向大家问个好。 好 行吧， 这点还真不错。 换题改。 改还有词吗？ 有词儿，唱别的。 行，我看看，我就不信我安慰不了你。我们朋友们都戴着眼镜儿，你给戴眼镜儿的唱。 唱戴眼镜的。 嗯， 没问题。听着，这个竹板打，竹板打的真有气儿。 嗯。 不少位朋友们戴眼镜。 嗯， 那戴眼镜 干嘛？ 戴眼镜， 戴眼镜。 您说您为什么戴眼镜呢？ 哎，你问谁呀？ 竹板打我的仔细观，这些位朋友的眼镜都不一般。 嗯， 他又漂亮又大方，电灯一照亮堂堂。 是， 他的样子美，他的样子精，又挡沙子又挡风。 嗯， 200里地都看得清。 这是眼镜， 望远镜。 望，这不废话吗？这个， 无论这个大人小孩，男人和女人，戴眼镜显得有学问。 哎， 您本来长得就不赖。 嗯， 那戴上眼镜您更帅了。哎，戴眼镜那要留神，我们相声艺术爱逗哏。 嗯， 您前仰后合哈哈笑，您个留神眼镜往下掉。您要怕眼镜戴得不牢靠， 那怎么办？ 鼻子上抹点化学标。 啊， 粘住了掉。 化学标是掉不了了。有抹那个的吗？ 那这个办法不太妥，您眼镜多会儿不要送给我。 送给你啊？ 怎么样？改题儿。 脑子真够快的，即兴表演，现抓现编， 这是本领。 眼镜儿也唱上来了。戴帽子， 帽子， 嗯， 那你听着吧， 嗯， 帽子的种类真不少，男女老少离不了，有太阳帽，有装饰帽，旅行帽，大壳帽，单帽，皮帽，夹帽，呢子帽，军帽，礼帽，学生帽。还有人戴着螺丝帽。 哎，螺丝帽， 罗松帽。 好，罗松帽有有。哎 啊， 你看看我适合戴什么帽子。 哦，你 看我头型。 哎，你这个脑袋长得好，没有螺也没有角，你脑袋长得真稀奇，最好戴块西瓜皮。 啊， 拜火。 拜火我也不戴。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您甭看范振钰研究吃食那么讲究，但是生活当中他对自己的饮食要求却真没那么高，原则只有一个，那就是随意，有什么吃什么，吃什么都行。而且范振钰还习惯，那就是呢，爱做他不爱吃，看着别人吃啊，比自己吃的要香得多。范振钰在生活中其实是很懂得现代健康新观念的，他平常一直遵循着清淡少食的原则，也可以称得上是他的长寿秘诀之一。除了在饮食上十分注意规律，范振钰还有一生活当中的好习惯，究竟是什么呢？接着来听一段相声，佟守本和范振钰表演的这《鼠来宝》，听完了再继续跟您聊一聊范振钰生活当中的这轶事。 我就不信我难不住你，今天来的朋友挺多，青年老年都有，你那有搞对象的，你给我唱唱行吗？ 没问题呀、 啊。嗯， 哎，叫我唱，那我就唱。你伯伯就在那儿搞对象。 你伯伯搞对象。 别着急，别着急，咱改行吗？你大哥正在搞对象。 你大哥。 你师父正在搞对象。 你师父。 你表叔正在搞对象。 你表叔。 那你说搞对象那谁呢？ 我大爷。嗨，叫你帮我绕着。 身体准好。 你甭管谁搞对象，你就给我唱唱搞对象。 哦、非亲非故。 对。 光唱搞对象这事。 对。 那也有词儿。这个搞对象，那个搞对象的规矩多，一男一女最适合。 哎。这都废话，俩男的没法搞。 搞对象为的把话说，剧场里边少，花园里边多。 为什么呢？ 得说话呀， 清静。 花前月下， 嗯， 窃窃私语， 嗯， 谈情说爱，亲密无比。亲爱的，我爱你，爱这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嗨，啊， 越说越谈，越有趣儿。他们商商量量办喜事儿，马路上这个月份结婚的一对儿一对儿挨一对儿了，就是没有你的份儿。 哎，这 我听说你单身没对象，我给你介绍一个怎么样的女方家住在西藏，有空你就去一趟。 你拿我开心是不是？我没事，我这搞对象搞这个搞西藏的，我够路费吗？我哪有？ 你搞不上啊！ 我怎么搞不上？ 人家看不上你。 这你生气？ 就这模样还想搞对象？ 就搞了 啊！ 他不光搞了，很快就要结婚。 谁呀？ 我。 好，快结婚，快结婚！你跟我说。我给你办辆火葬车，便宜 是吧？有结婚是火葬车的吗？ 快结婚，跟我说，我给你办辆火小轿车。 哎，对，小 卡迪拉克小轿车。那你结婚，我道喜，我买件礼品送给你。你结婚，我高兴。 好， 我们大家高高兴兴把礼送。 是， 我们大家送的礼物多，怕你们家小没地方搁。 这点你别生气。就是房子宽敞，现在自己住着九间房。 嚯，有地儿搁 九间。 那送我 啊， 送煤气炉、电饭锅、个大彩电、摩托车、电动椅、折叠桌、大花圈、骨灰盒，这些东西往哪搁？ 都送你们家去，都送你们家去。 你嚷什么呀？ 我嚷 什么？你瞪什么眼呢？我唱什么你不乐意？ 我 你听清楚了吗？ 我怎么没听清楚？ 你听明白了吗？ 啊！ 您得再听一遍。 听， 你听着。送煤气炉、电饭锅、大彩电、摩托车、电动椅、折叠桌、大花篮、饼干盒，这些东西往哪搁？说哪句错了？ 你等我琢磨琢磨啊。 嗯嗯。 送东西，点线盒和大花篮，这是什么？那个点饼干盒。 你耳音不好啊。 我怎么都这字眼儿。 哎，大花篮、饼干盒这些东西往哪搁？ 上新房。 新房 搁新房。 大花篮的人人夸，它里边插的比这好，是鲜花，有芍药花、牡丹花、法兰花、玫瑰花。你那老对象见了笑哈哈。这个饼干盒的带花边，他卖的全是功夫钱，那上边牙下边弹，像牙子雕刻整一圈，还有一 还是 相片， 还是骨灰盒啊。这回我倒听清楚了，什么是上边牙底下弹，搁了个地方搁相片。是你唱的吧？ 这个相片可真像。 还像啊。 好，饼干盒行不行？饼干盒，这个饼干盒样子好，巧克力饼干装的真不少 啊， 各样的东西都办齐。 嗯， 我来给你当司仪。 好，谢谢。 买白纸写黑字，你们家里 买白纸啊？买白纸啊？ 贴大门外头 不行，白纸 啊， 贴在那块还差四个字了，还差树报不周了，要不写散门、犯门丧事。 不是。那个买绿纸写黑字儿， 我们一家子蛤蟆。 买黄纸写黑字儿， 我们家是庙。 买手纸写 这， 买红纸写金字儿。 哎，这就对了。 我们家里办喜事儿、这个亲戚朋友来的多，我负责招待，把话说。递糖、递烟、递茶水，准保那亲戚朋友挑不出理儿。 是啊， 就听着汽车喇叭响。 嗯、 咱两个新郎往外闯。 哎不，哎，回来。 一个 就我。 我不放心。 你不放心呐、 啊？我怕你摔着。 我对你还不放心呢。 不是，你要不懂，现在呀、娶媳妇的规矩变了。 什么变了？ 新娘子下车脚不挨地儿，得要求新郎把新娘抱进洞房。我怕你抱不动。 对不起。 啊、 我抱得动。对不起，我抱得动。 好，一个新郎的往外闯，敲锣打鼓的喜洋洋。汽车里坐一大姑娘，您冲着汽车一鞠躬，大家伙春波瞪眼睛。 是， 您冲着汽车二鞠躬，鞭炮齐鸣的咚咚咚。您冲着汽车三鞠躬，新娘子坐在车里不吭声。您冲着汽车四鞠躬，大家伙静默五分钟。 还追悼会来了，这 人家要求你还得来五鞠躬， 你冲着汽车六鞠躬，新娘子脸上这才带笑容。新娘子下车慢腾腾，嘴里还把小曲哼，往脸上看，粗眉毛，小眼睛，俩耳朵呼的呼的扇着风。 我娶了个猪八戒。 哦，你的眼神不太好，新娘子长得最又巧，那高跟鞋穿在脚的不大也不小，新娘子漂亮没法说，就跟那个电影明星巩俐差不多。你这个眼神不太好，实在不太好。新娘子长得俊的长得最又巧，高跟鞋子穿在脚的不大也不小，往脸上看，翻脑门，尖下壳，细眉眉，大眼是两个大酒窝，是内环红袄大花格上围着大围脖，她头上扎着白头蛇的抱着骨灰盒。 还是啊，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佟守本和范振钰表演的《鼠来宝》。说起这范振钰的健康秘诀啊，除了注意饮食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范振钰生活当中一大嗜好，什么呢？喝茶。哎，喝茶能提神，喝茶能明目，喝茶有利身体健康，这范振钰都了解。而他对于茶的喜爱可见一斑啊，怎么说呢，逢年过节徒弟们送上两盒好茶叶就是范振钰最开心的事儿。他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晨5点钟准起床，起床后先溜一弯，回到家来就喝茶，每天要是不喝完一暖瓶的开水，那自己什么也干不下去。而且喝茶也有规矩，必须得喝浓浓的艳茶才行。之所以要喝这样的浓茶，范振钰自己自有一番道理。平日里头他抽烟喝酒都较勤，虽然自己知道这两样东西对身体一点好处没有，但是多年来的习惯想戒也不容易，于是每天啊他就喝浓茶，这就成了范振钰抵御烟酒侵害的一良方。虽说他自己有着一套自创的范式养生法，但是2008年10月17号，这位相声界的忠厚长者还是离我们而去了，享年82岁。但是他的这些相声经典以及他的这些为人的轶事还会长久的留存在人们的记忆当中。好了，到这儿呢，本次旅行也要跟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最后为您送上一首来自许巍的歌曲，叫做《喝茶曲》。司机韩涛代表叫大雄，感谢各位的乘坐，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今天下午的风很柔和，悠闲的喜鹊回旋的山林，这空山鸟语清风泉水吟唱，寂静悄然的天地，空中飘洒而下的阵雨，摇曳水里荷花起舞轻盈，透过这屋檐珠帘般的雨水，看着清凉的翠绿，谁在侧耳倾听寂静悠然的天地，走在回家路上，不觉已万家灯火，走在回家路上，仰望